能永远对你心独钟。但为你情有独钟，因为爱过太痴情多浓，浓得发痛在心中，痛却是感动，我是真的真的与众不同。真正为你情有独钟，因为有你世界变不同，叫我太傻太懵懂，我爱得太重，只为相信我自己能永远对你心独钟。 组婚纱照感触非常的多，有个女生在社交软件上面发布了一张背影婚纱照，很多人都说看哭了。这是她和87岁的爷爷一起拍摄的婚纱照，因为原本多病的爷爷又生病住院了，身体越来越不好，所以她决定和爷爷拍一组婚纱照，让爷爷看到最美的自己，也完成自己的一个心愿。很多人是我们一辈子的牵挂，我们终其一生走到哪里，他们就像是风筝的线一样牵扯着我们的心，我们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对自己好的人，白头到老，让家人放心，也让自己的心不再漂泊。白头到老这件事其实跟爱情无关，可能更多的是忍耐，但是忍耐却也是一种爱。所以真正爱你的人，其实就是愿意一直忍耐你的人。 用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，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，许多眼睛看得太浅太近，错过我没自己。 要更努力，更有勇气。

我是孙燕姿，现在是晚上11点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。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